李先生啊， 拉拉手吧， 李先生，这啊，干过粗活， 先生识不少字吧？ 啊，知道几个？ 那门口的对联写的什么？ 啊，是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。 哎，人家先生先说的可是四。 一样 啊，先生，这义和炭厂的义和怎么讲？ 啊，义是义气，和是合伙，义和炭厂就是兄弟们合伙一起干。 嗯，说得好， 是这个意思。嗯， 这个咱红哥说的一个字都不差哎。 来，为咱们义和炭厂人强马壮，干！来， 对，来，为咱哥们凑在一块干，干喽， 干，干喽。你们哥们先喝着。我李九不扫大家的兴，哎，我走了。 哎，九哥， 怎么？哎，九爷，您慢走啊，坐好。哎， 不碍事，人各有志，咱们干啊！来， 咱们干， 干， 来， 干！秦爷来了啊，请。 这时，地痞秦雄气势汹汹的来了，李正一膀子就把秦雄摔了出去，大家都非常钦佩。 挺热闹啊！你们发了财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也得给咱们留碗粥喝，是不是？哎， 开玩笑吧！号称跺跺脚就能震塌半个枣庄的秦歇虎，歇有喝粥的时候？我们这正忙着呢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，没事儿请便， 无事不登三宝殿。本来我同你们炭厂这帮兄弟都是吃两条线的，有道是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咱们兄弟几个也入个伙怎么样？啊， 咱们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，走不到一块儿，忙你的去吧。 这么说瞧不起咱，我把炭厂给你砸了， 你他娘的找打呀你！ 这帮人都，你鲁汉有种也算条汉子，哎，你还欠了我一袋子面子。 去你奶奶的！ 我秦雄打你一个算是欺负你， 撒手撒手！ 鲁汉，红脸鲁汉、黄脸林中，一块上吧！ 日你个奶奶！ 鲁汉， 老子他妈收拾了你！你 秦雄，咱们约个时间，我们一定奉陪。 老子今天就在这儿了，撒手！ 鲁汉，哎，退！ 鲁汉， 哎，你是谁？ 兄弟，大家都是在江湖上跑的人，留点面子。 去你妈的！哎，啊， 大哥，大哥，这不摔死了吗？这不， 起来！哎呦，我是你奶奶，我崩了你！ 眼看剑拔弩张，一场血战在所难免，李正走上前去。 兄弟，对不住了，请回吧。 你等着。都滚！ 陈浩，滚！ 新婚之夜，老红一直摆弄着心爱的手枪，嫂子哭了。 娶亲的那天晚上，俺守着病重的奶奶，一直等到了下半夜，老红才带着花轿，摸着黑溜进了村儿。奶奶呵呵一笑，就咽了气儿。老红跪下磕了三个响头，一帮提枪的汉子就把俺抬出了家门。花轿悄没声的在野地里转悠了大半夜，俺这心里啊可真害怕，不知怎么的，脑子里啊又想起了奶奶讲过的山大王半夜里娶亲的故事。 咋的了？你不愿意？ 你到底做啥的？你不能瞒着我。 做啥的？做买卖的呗。 不吹喇叭不放炮，明媒正娶，倒跟做贼似的。你当我傻？你们还带着枪？ 不带枪，这买卖怎么做呀？这年头，男人要是没杆枪，算什么爷们儿？